红起点天天有聊。前段时间呢，都说杜甫很忙，然后呢又说纪委很忙，这个大家都懂哈。最近我发现，其实啊，派出所一直很忙，忙什么呢？忙着开证明，开了一张又一张，开完一张还有一张。话说这个云南昭通市盐津县普洱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张钦，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说7月17号的时候，一个女的来派出所，要她开一份无犯罪前科的证明。张钦就问说：“你开这证明干什么呢？”哎，这女的说：“我买房要用。”张钦就乐了，说：“我当了2年的户籍民警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买房要开无罪证明的。”也是年轻啊，那女的也笑了，抱怨说这也要证明，那个也要证明，腿都跑断了。没辙呀，为人民服务吧，为有关单位服务吧，张钦就开了这个证明。开完了呢，也年轻气盛，又不服。在这证明的末尾啊，他写了这么几句话，他写道：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，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？贵单位凭什么立此规定？要我说呢，张钦这么做呢不大合适。一个呢是这复言啊不能写在证明信的末尾，这不符合这个公文的规范。第二呢是张钦并没有问这个证明是开给哪个单位的，只好说有关单位、贵单位，这个呢不利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，帮人要帮到底嘛。哎，这个事儿呢刚完，派出所又忙上了。8月5号上午，湖南娄底冷水江市杨老头因为丢了老年人优待证，来到这个市政务中心民政办事服务窗口就补办这证件。哎，被告知说你得去开一个丢失证明。杨老头呢快70岁了，跑不动了，于是他老伴替他跑到冷水江市同兴派出所。派出所以前没开过这类证明啊，他经不过这个杨大爷老伴的这个请求，还是给开了老年证丢失证明，盖了章。盖完了这章呢，心里也不太服气，也在这证明下边写上了给民政局工作人员的信，批评这民政局工作人员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。哎，这事儿一上网，立马触及了大家都遇到过的这种办事难的痛点，网友纷纷跟帖大赞派出所，说敢说实话，为民办实事是业界良心。民政局呢反应很快，态度也很好，虚心接受批评。但民政局呢也解释说，没让杨老头去这派出所开证明啊，只是要他转告老伴儿去居委会证明就行了，是杨老头自己听错了。并且呢民政局也觉得委屈，说这老年证啊遗失补办呢，按上级的规定那应该先登报挂失以后才能补办，或者由当事人提出申请，经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和街道乡镇两级证明才能补办。我们已经给简化了，只要居委会一个证明就行了。你看我们做了好事还挨了批评。对，要是挨了批评就说是对方没听清楚误会了，或者干脆说我没说过。还有一个奇葩事儿，说的是安徽淮北市女孩严敏遇到的一件烦心事儿。她要办这个教师资格证，需要办无犯罪证明。这女孩呢没有工作单位，于是呢4月21号上午，他跑到象山区纺织社区居委会去开证明，居委会就说了，说你先到派出所先开个无犯罪证明，他们盖了章我们才能盖章。这女孩呢到了三堤口派出所，派出所说谁要你开的无犯罪证明，先要让你开无犯罪证明的这个单位啊开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，我们才能给你开无犯罪证明。这女孩没办法，又跑到象山区教育局，教育局说办理无犯罪证明不需要教育局出任何证明，派出所就应该开这个无犯罪证明。哎呀，哪个单位都不出证明，谁都不想先出证明，人干嘛这么奇葩的折腾别人啊。有一次我出国，下了飞机过海关，大厅里挤满了人，一圈一圈的排着队往前挪，大家都是一身大汗。当时我就想啊，哎，人本来应该是自由的呀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现在设了这么多海关，非要自己给自己添这么多麻烦，何必呢？其实人和动物是一个德行，你看那小狗走到哪儿腿一偏撒泡尿就说这个地界那是我自己的了，人经常比动物还麻烦，哼，要占地儿。国家和国家之间呢有利益矛盾，需要弄个海关给大家添麻烦的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可咱自己人干嘛诚心跟自己人过不去呢？干嘛把别人都当贼一样防着呢？确实我们这个社会呢有时候坏人呢也不少，缺少信任，这就要求我们 各个有关单位，比如前面提到的是教育局啊、民政局啊、居委会啊，哎，都要提高警惕，守土有责嘛。但是恰恰我们一些公务人员不想负责任，尤其是没有油水的时候啊，就更不想负责任了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。于是呢，派出所民警同志，您就辛苦了，您受累了，您就干吧，开证明吧。这是懒，不愿担责，是你说他没罪的啊，可不是我说的呀、啊，出了事你负责呀、啊。哎，还有一种懒是部门之间、区域之间的利益造成的。比如说我岳父母啊，退休在北京，但退休金得内蒙古发，因为时常有这个老人去世以后，家人瞒住不报，一直领着这退休金，所以呢，他们那边呢就出了一个奇葩的规定，说你得证明自己活着，每年的某一天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得合张影寄回去。人家具体干事的人呢也很无奈，说我这是看好这个咱们养老金呢，对不对？也没错。奇葩就奇葩在这老人呢，他在北京有暂住证，有老年证，看病呢还连着老家的医保，这都能证明老人是活着的。哎，偏不，因为那些不联网，查起来也麻烦，各个部门各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利益，折腾不了他们，只能折腾你个人。你看，除了海关，还有不少我们看不见的关口。实际上呢，法律也是关口，规范大家做事呢都不能越线，但这法律怎么定，定的是否合理，也要有个规范，所以有立法法，规范立法的程序，规范修改法律的程序。但在现实中呢，比法律级别低的行政法规呢，甚至根本没有行政权利的服务行业呢，比如说电信啊、铁路啊、银行啊、物业啊，也经常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想立个什么规矩就立个什么规矩。就像前面民警张钦问的，说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，贵单位凭什么立此规定呢？我建议啊，搞一个这个奇葩证明、奇葩规定大赛，一定会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涌现出来，给冯小刚冯导派甲方乙方N 哈，派非诚勿扰 N 提供一些素材。好了，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， 收藏红旗点，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能轻松听到红旗点。微博红旗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瘦，脱口秀的那个瘦，欢迎关注红旗点，明天接着聊。